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九章匈牙利树峰第五十二集。 那天夜里十一点半，早早就假装上床睡觉的哈利披上隐形衣，悄悄穿过公共休息室来到楼下。公共休息室里还有几个人，克里维兄弟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摞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的徽章，正试图用魔法把上面的字变成支持哈利波特。然而他们费了好大功夫，能做到的只是使徽章上的字固定为波特臭大粪。哈利蹑手蹑脚地从他们身边溜过，来到肖像洞口，眼睛看着手表，等了一分钟左右。然后赫敏按原计划从外面替他打开了胖夫人的肖像。哈利悄声说了句 谢谢， 便从他身边闪过，出发穿过城堡。场地上一片漆黑，哈利顺着草坪朝海格小屋透出的灯光走去。布斯巴顿的那辆巨大马车里也亮着灯。哈利敲响海格的屋门时，可以听见马克西姆女士在马车里说话。 你来了，哈利。 海格低声说，打开门看了看四周。 是啊， 哈利说，一边闪进小屋，把隐形衣从头上脱了下来。 什么事？ 给你看一样东西。 海格说。海格的神情非常激动，他衣服的扣眼里插着一只鲜花，活像一朵特别大的洋蓟。看样子他不再往头上抹机器润滑油了，但肯定花了不少功夫梳理头发。哈利可以看见他的头发上有梳子的断齿。 你要给我看什么？ 哈利警惕地问，心想是不是炸尾螺下蛋了，或者海格又想办法从小酒馆的某个陌生人手里买到了一条三个脑袋的大狗。 啊，跟我来，别出声，用隐形衣把你的身子罩住。 海格说， 我们不带丫丫去，他不会喜欢的。 海格，你听我说，我不能待很长时间，我一点钟必须赶回城堡。 可是海格没有听，他打开小屋的门，迈着大步走进了黑暗中。哈利匆匆跟了上去，他大为吃惊地发现海格正领着他朝布斯巴顿的马车走去。 海格，你怎么？ 海格说，然后在印着两根交叉的金魔杖的门上敲了三下。马克西姆女士把门打开了，她宽阔无比的肩膀上围着一条丝绸披巾，她一看见海格就微微地笑了。 啊，海格，时间到了吗？ 晚上好， 海格说，笑眯眯地望着他，同时伸出一只手扶他走下金色的台阶。马克西姆女士回身关上马车的门，海格把胳膊递给她，两人一起绕着临时围场的边缘走，那里面关着马克西姆女士的那几匹带翅膀的巨马。哈利一头雾水，茫然地小跑着跟上他们的步伐。难道海格要给他看的就是马克西姆女士？他随时都能看见她呀，她那么大的块头是很难被忽略的。不对，马克西姆女士似乎也受到了和哈利同样的待遇，因为过了片刻，她用玩笑般的口吻问道，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海格？ 你会喜欢的， 海格声音粗哑地说， 值得一看，相信我吧，不过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带你来看了，好吗？你是不应该知道的。 当然不会说了， 马克西姆女士说，又黑又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他们还在走个不停，哈利小跑着跟在后面，不时地看看手表，心里越来越焦躁。海格脑子里有一个草率的计划，可能会使哈利错过跟小天狼星的会面。如果他们还不能很快到达目的地，他就准备转过头直接返回城堡了，让海格独自享受与马克西姆女士的月下散步吧。可是就在这时，他们已经绕着近邻边缘走了很远，城堡和湖泊都看不见了。哈利听见了什么动静，有几个男人在前面大声喊叫，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利的咆哮。海格领着马克西姆女士绕过一片树丛，停下了脚步，哈利赶紧跟过去， 和他们站在一起。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还以为看见了几堆篝火，男人们围着火跳来跳去。接着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火龙，四条模样十分凶狠的成年火龙被关在厚木板围成的围场里，用后腿支撑身子站立着，发出阵阵吼叫，呼哧呼哧地喷着鼻息。一团团火焰从他们张开的长着獠牙的嘴里喷出，射向黑暗的夜空。他们的脖子高高昂起，嘴离地面的高度达50英尺。一条有一对长长尖角的银蓝色火龙正对着场地上的巫师发怒咆哮，一条鳞片光滑的绿色火龙正在拼命地扭动跺脚，还有一条红色的火龙，脸的周围长着一圈怪模怪样的细金色尖刺，正在朝空中喷射一朵朵蘑菇状的火云。最后是一条黑色的巨龙，比另外几条更像蜥蜴，这条火龙离他们最近。场地上至少有30个巫师，每7-8个负责对付一条火龙，他们拽着链条拼命想制服四条巨龙。那些链条连接着拴住龙腿和龙颈的大粗皮带，哈利完全惊呆了。他抬起头，在上面很高的地方看见了那条黑火龙的眼睛，瞳孔像猫眼一样是垂直的，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愤怒，那双眼睛暴突着。黑火龙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是凄厉而刺耳的哀嚎。 待在那里别动，海哥！ 靠近栅栏的一位巫师喊道，一边紧紧拽住手里的链条。 他们喷火能喷20英尺远，你知道的，我看见这条树峰喷过40英尺。 哦，真漂亮啊！ 海格柔声细气地说。 没有用的， 另一位巫师大声嚷道， 你昏迷咒数到三一起念。 哈利看见每位驯龙师都抽出了自己的魔杖， 魂环宝地， 他们异口同声喊道。昏迷咒如火箭一般射向漆黑的夜空，蹦出的火星像阵雨一样落在四条火龙长着鳞片的后皮上。哈利注视着离他们最近的那条火龙，用后腿摇摇晃晃地站立着，嘴巴张得大大的，咆哮声却一下止住了，鼻孔里的火焰突然熄灭，但仍然冒着青烟，然后他很慢很慢地倒下了。这条好几吨重的鳞片乌黑的强壮巨龙轰然倒地，哈利可以发誓，这声巨响震得他身后的树木都颤动起来了。驯龙师放下魔杖，走向倒在地上的巨龙，每条龙都像一座小山。驯龙师匆匆地拴紧链条，把它们牢牢系在铁柱上，又用魔杖把铁柱深深地钉在地里。 想靠近点看看吗？ 海哥激动地问马克西姆女士。他们俩一起走向栅栏，哈利也跟了过去。刚才警告海哥不要靠近的那位巫师转过身来，哈利认出来了，是查理·维斯莱。 怎么样，海哥？ 他喘着粗气过来跟他们说话。 他们现在应该没事了，我们给他们服了安眠剂，他们来的时候一路昏睡，本来以为让他们在宁静的黑夜醒来他们会觉得好受一些，可是你也看见了，他们并不开心，一点也不开心。 你们这里都有哪些种类，查理？ 海格问，一边凝视着离他最近的那条黑火龙，目光里带着近乎崇敬的神情。黑火龙的眼睛仍然微微睁着，哈利可以看见他皱巴巴的黑眼皮下闪着一道细细的黄光。 这是匈牙利树峰， 查理介绍道。 那边那条较小的是普通威尔士绿龙，那条灰蓝色的是瑞典短鼻龙，那条红的是中国火球。 查理看了看四周，马克西姆女士正沿着围场溜达，凝望那几条被击昏的火龙。 我没想到你把他也带来了，海哥。 查理说着皱起了眉头。 勇士是不应该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的，他肯定会告诉他的学生的，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他很愿意过来见识见识。 海格耸了耸肩膀，目光仍然如痴如醉地盯着巨龙。 真是一次浪漫的约会，海哥。 查理说，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共四条。 海格说。 这么说，每位勇士需要对付一条，是吗？他们需要做什么？与火龙搏斗？ 我想，大概只是从火龙身边通过吧。 查理说。 如果情况不妙，我们随时上前援救，给火龙念习灭咒。他们要的都是抱窝孵蛋的母火龙，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谈到匈牙利树峰的人可没有好果子吃，他的后面和前面一样危险。你看， 查理指了指树峰的尾巴，哈利看见那尾巴上每隔几英寸就冒出长长的青铜色利刺。